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郑中基演唱的《敌人》。当年郑中基在一出道之后就推出了许多的唱片，那由于歌艺有水准，也被很多人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成为了1990年代后期香港流行音乐界唱片最畅销的新人之一。之后因为醉酒闹事导致事业走下坡，转型成为喜剧演员，拍过多部的搞笑电影，才令得事业再有起色。继续来听齐豫和潘越云《梦田》。这张专辑是作家三毛的半生故事，由他亲笔写下了11首的歌词，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而这张专辑的一大特色就是齐豫和潘越云宛若天籁般的歌声的珠联璧合，而在他们二人的歌声里，以不同的曲式唱法也诠释出了三毛在人生不同时期不同际遇之下的不同心境。继续来听周俊伟《抢救爱情》。 说你还是很快乐。

我愿意，来自王菲。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都满足于做一个沉醉在爱情当中小女人。女人会认为爱情就是面包，有了爱情就会一生幸福，这是一个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又常常是得不到的年代。爱情是奢侈品，但越是如此，我们偏偏越向往它的滋味。有的人能有幸得到，也不太容易拥有一生，正如没有千秋万岁的人，也没有永远不变的爱情。人生如此短暂，爱情也充满变数。好在失掉一场恋爱，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感情。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只要我们的心还在，就会去爱。接下来听 Beyond， 为了你，为了我。

2002年发行的《一个人生活》张专辑，无疑是他最好听的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曲，表现出了单身女人的坚强，同时也刻画出了小女人的心态。继续来听许志安，《我还能爱谁》。我还能爱谁，是许志安夺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后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谈到了对于爱情的执着，也令听者十分动容。继续的歌来自王麟柔，当我们同在一起。 如果云是天空风，是我慌张的叹息，回忆是

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痴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上 新当年情，这是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的主题曲，由张国荣演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这首歌曲的国语版也收录在张国荣发行的专辑《爱慕》当中。1986年的十大劲歌金曲的第三首是张国荣的这一首《当年情》，颁奖嘉宾呢则是狄龙，镜头扫过笑得最开心的戴着墨镜的周润发，这样的一个场景怎么能够不让我们想起《英雄本色》呢？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是萧亚轩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甩了甩了》，当时市场应该是一片高音，还有这个甜蜜女声啊 ，Ella 她的这种很性感、很酷的中低音呢，应该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听歌习惯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各位好吗？我是小军，继续来听一位皮皮的，然后又有味道的男人，他也打破了很多人的听歌习惯。因为很多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样子可以当演员，然后他的嗓音可以唱歌，当然他的确可以，他也证明了。陈小春，别碰我的人。 Hey, what's up? 好兄弟，可以永远相信你，总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好兄弟。今天很早喝醉了，但是你说不用怕，因为你会帮我忙，帮我帮我帮我。但是我这来之后，打的电话来求救，他说你想问他，你想问他，十分的害怕，还有说你比我好，他爱的不是我的脚。他对我很重要，是我一生最爱，请你不要再跟他拌帅，我不会放过你，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现在开车回来。你别顾虑朋友，就算你喝了点酒，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什么是好朋友。你别顾虑朋友，你不是我好朋友。你说你是我兄弟，可以永远相信你，总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好兄弟。今天很早喝着了，但是你说不用抱，因为你会帮我忙，之后打的电话来求救，他说你想问他，你想问他，十分的害怕，还有说你比我好，他爱的不是我的脚。他对我很重要，是我一生最爱，请你不要再跟他拌帅，我不会放过你，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现在开车回来。你别和我女朋友，就算你喝了点酒，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什么是好朋友。你别和我女朋友，就算你喝了点酒，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不是我好朋友。 雷颂德作曲，黎明亲自填词的一首歌曲《别碰我的人》，来自于陈小春。没想到吧，这是黎明的词，这样的一首霸气大男人的歌词，居然是来自于那个儒雅的黎明哎。但是陈小春还是延续着一贯那种轻松诙谐的风格，还有很逗趣的演唱方式。小军觉得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应该都会好爱这一首歌的。接下来是林忆莲《玫瑰香》。 我有青菜香，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虽然齐秦的好歌很多啊，但是最被大家广为流传的应该非大约在冬季莫属了吧。然而对于齐秦本人来说，这一首不管从旋律、歌词还是创作背景，无不让人动容的歌，却在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并不是他的心头好。想一想也是啊，再好的歌然后他一到任何场合就要演唱，我想至少应该演唱了几千几万遍了吧，也难怪是会烦了。接下来听张靓颖《老地方》。

问你，哦，让当你想我在深秋，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 校长在演唱领域有自身特色，这件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有时候一个歌手唱歌的特色啊，不光能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找答案，还可以从他翻唱别人的歌曲当中找答案，也可以从别人翻唱他的作品当中来对比不同。他翻唱了很多的歌曲，而且也被很多歌手来翻唱他的歌，但是到头来你印象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的版本。其实在女歌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位哦，她是邓丽君，哪怕是王菲的翻唱也不会磨灭邓丽君在大家脑海里的印象。歌坛就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歌手吧。 OK， 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如果没有